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曹操对酒当歌，自问何以解忧，自答唯有杜康。 公元2021年 FM 100.6京津冀之声，你问何以解忧，我答解忧书房。 有书有人有故事，有问有答有话说，听见万物，疗愈忧伤。 欢迎来到解忧书房，大家好，我是刘思佳，请出我们的嘉宾汪冰老师，欢迎你汪冰。 大家好，我是汪冰。 这已经是2021年倒数第二个星期的倒数第二期节目了，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所以好像在这个时候你会觉得2021这个沙漏里所剩下的沙子已经不多了，但不知道在你的生活当中是否只有在年尾的时候才能特别的意识到时光的流逝呢？这一年又曾经带给你怎样的记忆呢？在我们的最后一周的节目里准备向大家发出邀请啊，所以大家现在就可以给我们投放小纸条，说说在这一年当中发生的一些事情。什么样的事情呢？一本书，一个人，一句话，一件事，一首歌，一个瞬间，都可以。大家可以按照我的这些小小的提示回望即将结束的2021年，有没有生命当中一些重要的时刻被你看到了，而且被你珍重了呢？那假如我们的节目啊，节目当中的内容，比如说汪冰老师说的一些话啊，还有我们读的一些书的内容也能够参与其中，那同时也会是我们这个节目解忧书房以及我们两个人汪冰和我的一些重要的时刻。所以在这儿我们向大家发出邀请啊，要给我们投放小纸条，说说真的和自己的内在成长相关的某种意义上的一个总结，关于2021年的。有没有一本书，一个人，一句话，一件事，一首歌，一个瞬间啊，留给你深刻的印象的？你的2021怎样了呢？你觉得比起年初年尾的自己，在哪些方面有了不同，有了进展，或更成熟了，又有了怎样新鲜的感受？所有的这些都可以。欢迎大家给陈氏游乐场投放小纸条，这是我们的订阅号，陈氏游乐场。好了，那开始我们今天的来信解读。这是一个女生写来的，她说，哥哥姐姐好，在你们节目的陪伴下，我重新认识了自己，并且找到合适的工作，所以非常感谢哥哥姐姐的陪伴。现在我对自己的生活状态也很满意，但是最近我发现过往的一些不好的经历对我的影响很大。我的上一份工作是在一所学校教书，有一天我被单位领导的亲信性骚扰了，在告知领导这件事之后，我却被离职了。我一直认为作为老师最重要的就是师德，而像这种事情发生之后，受到惩罚的竟然是受害者。更过分的是，那位领导的亲信当年考评的时候还获得了学院的优秀，我却被别人说是矫情。这件事情让我的世界观瞬间崩塌，并且因此而抑郁了一年。现在在新的工作单位，工作内容我也非常喜欢，但是有一天我发现自己旁边的同事竟然在办公室里抽烟，我曾经多次私下制止，但是无济于事。这个时候我就非常的犹豫，要不要告诉我的领导呢？如果告诉领导，我会不会又被离职呢？但是如果不告诉领导，每天吸二手烟确实会危害自己的身体健康。通过读心理学的书，我知道有一种心理疾病叫做创伤后应激障碍。虽然我的情况还没有到应激障碍这么严重，但是却也在影响着我的生活，例如对男性的不信任等等。我想问哥哥姐姐的是，我该如何处理过往的伤害对自己心理的影响呢？应该以什么样的心态与伤痛一起生活呢？说一下抽烟这件事情的处理结果吧。我真的是抱着被辞退的决心向相关领导反映了此事。公司领导认为在办公室抽烟这件事儿非常过分，并且找到那位同事说明情况，说如果再被发现他抽烟，那他可能就会被辞退了。于是事情被解决了，但是我也因为情绪波动过大哭了大半天。 我觉得其实这两件事情啊，结局是完全不同的。我不知道我们这位题主在写信的时候有没有意识到啊，虽然他自己的情绪波动很大，但是最终他其实还算是一个成长着啊，并且取得了阶段性成果的一个胜利的女生。问问王冰老师。 所以当题主说该如何处理过往的伤害对自己的影响的时候，我想题主是不是自己也听出来了，在我看来你已经走出了过去的伤害。当你抱着被辞职的危险去制止对方吸烟的行为的时候，我觉得你已经走出了你认为的伤痛。有的时候我们会认为，什么叫走出伤痛和走出过去呢？就是它完全从我的记忆世界，从我的内心当中消失了。当我想起来也不再难过的时候，大概就是完全走出了。我觉得如果是那样的话，那过去发生的一切就没有意义了。正是因为有了记忆，我们才有了经验，才有了教训，才知道未来该如何去应对这个世界。所以那些积累的数据都不会被轻易的删除，特别是和那个情绪紧密相连的数据，它往往意味着对我们内心世界意义重大，对我们的生存也意义重大。但有的时候它是报假警，比如说你在之前单位遇到的那件事情，可能说明了局部的环境当中确实存在那种不合理的伤害他人的事情，但是在更广阔的世界里可能又有不一样的游戏规则。你看，你已经纠正了过去那个数据对你的影响了。所以我想，如果你也像我们一样读了你自己的来信的话，你应该看到的自己是一个非常有力量的人，而不是像你在信中描述的一个脆弱的人。 嗯，他可能认为啊，如果是一个非常有力量的人就不应该有情绪波动啊，他其实应该马上变得坚强起来，或者是为自己取得的这种成功啊而欢庆，或者是淡然的一笑不放在心上，这个才是强大，才是成长。可是他毕竟在前面思想激烈斗争了一段时间啊，后面呢其实看到了处理结果之后还是因为情绪波动而哭了大半天，所以他认为这个不是强者。所以我想在我们这位题主的头脑当中，他会存在着一些既定的概念，他所谓的这种对强者的印象，他认为应该是什么样的标准，那和事实相符吗？是否所有的强者啊都是没有过被伤害的经历，或者说在被伤害之后能够迅速忘掉啊，不存在任何遗留痕迹的，这样的人才是最最强大的人，才是在生活当中最有力量的人呢？汪明老师刚才已经回答了你，但其实我们手头也还有一些例子包括有一个实例是来自我们两个人，汪冰和我都读过的一本书《纤细一线》，这本书的作者戴安娜·阿克曼，我觉得没有人会说他不是一个强者啊，而且他在很多的领域都成就斐然，但是他是一个没有受过伤害的人吗？他是一个没有情绪波动的人吗？先问问汪冰老师吧。 我想如果阿克曼没有情绪波动，他的书也就不会让我们两个都这么痴迷了。之所以让我们非常投入的原因，是因为情感上的卷入，就是他能让我们感同身受。想必他第一个是自己的感受非常的敏锐，第二个他成功的传达出了自己的感受，以至于引发了所有读者的共鸣。所以我觉得刚才思佳说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关于对强大的定义究竟是什么。如果一个人内心完全没有脆弱，他的坚强又有什么意义呢？一个人之所以在坚强的时候让我们觉得特别值得敬佩，往往是因为他克服了自己的恐惧，或者他接受了自己的恐惧和脆弱，但他依然去做了一件他认为应该去做的事情。题主有没有听明白？按照我刚才的定义，你心怀恐惧和忐忑去做了一件你认为应该做的事情，你就是个强大的人了。哪怕在之后你的情绪崩溃，这又怎样呢？所以无论别人如何看待你，你自己是如何看待自己的呢？你已经不是一个简单的受害者了。恰恰相反，受伤害的经验不仅没有减损你的力量，反而之后你更坚定了你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甚至不惜代价坚持自己的价值观，这是多么了不起的事情啊！所以勇气可嘉这一点不知道是不是已经被你接受了，但是我想在阿克曼的文字里你会读到他是如何成为一个有勇气的人的。 一个曾经深陷绝望的人才会更加的理解啊，在濒临绝望的时候一个人到底在心理上需要怎样的力量。 今天呢，我们要为你读出的也是我们共同读过的这本书《纤细一线》当中的内容。本书的作者美国戴安娜·阿克曼，由张定一翻译，中信出版集团出版。先简单的说一下啊，戴安娜·阿克曼，也就是我们这位著名的美国女作家，她多年以来是生命线的接线员，同时她也是一位热爱自然的博物学家。她把这两段经历巧妙地结合在一起，写成了这部作品。书中描述那些曾向生命线求助的陷于绝望中的人的故事。在濒临精神崩溃的危急刹那，生命线就像纤细微弱的一道曙光，让坠落深渊中饱受恐惧折磨的心灵暂时在平静中休憩。其实做这个接线员啊，所有的辅导员他们的背景、职业、自己的性格都各不相同，年龄啊当然性别也是有男有女，这些都有，年龄也各不相同，但是他们事先都要会接受某一种辅导。本书的前面的一部分呢，戴安娜·阿克曼就写到了她受训的经历以及她观察到的周围的辅导员。下面我们一起来听其中的一段。目前有75位辅导员固定来轮班，每班是5小时，除了大夜班是从晚上10点到第二天早晨8点。我们的出身背景、教育程度、家庭环境、宗教信仰、个性收入各不相同，很多人经历过重大创痛或困难的煎熬，发下宏愿要帮助别人。我们都了解痛苦、心碎、羞辱、震惊、愤怒以及无法言喻的事，谁不是如此？也许有人以为辅导员的生活会比来电求助者稳定，没那么多困扰，其实不见得。我一开始也觉得非常意外，心境受到很大的影响。例如跟我同班受训的一位年轻男士，带着不寒而栗的表情谈到他有天下课回到宿舍，只见室友躺在血泊中已经死亡，桌上还留了封遗书。他与室友感情深厚，也一直知道他心情沮丧，但以为还不至到寻死的程度。他怎么可能没有注意到种种危险的迹象，对求助的讯号置若罔闻呢？回想起来，一切都那么显而易见，他花了好多年才平息内心的恐惧和罪恶感。同一个训练班上，一位成熟的妇人叙述他毕生都要适应一位酗酒的母亲，粗暴、乖戾，大部分时间比孩子更需要母爱。训练结束后很久，一位表现优异的辅导员私下透露，他许多年来一直在跟抑郁症搏斗，靠吃药维持坚强和愉快的心境。虽然他志愿加入生命线时精神状态没有问题，但训练课程开始不久，他就陷入一辈子都没有那么糟的抑郁情绪之中，整日沉浸在血液几乎都要凝固的低潮里。但上课那几个密集而充满变化的小时里，他却能抛开抑郁。我跟他同班受训，从来不曾察觉他内心的痛苦，事实上所有的人都毫无察觉。他总是表现得愉快而热心，面对别人的痛苦时，他能把私人的沮丧搁到一旁，把烦恼腾空，拿出自己慷慨助人的一面提供协助。沮丧在家里等他，但只要生命线的电话铃一响，他就消失得无影无踪。如此过了几个月，度过了低潮期，他的心情好转，他是在沮丧之中仍能成功胜任辅导工作的极端例子。我从这个事例学到重要的一课，帮助危机中的人，你不需要比他们更强壮、更健康、更有道德、更无忧无虑，你只要把自己的问题暂且搁置一旁，全心全意地倾听，不乱下断言，用心去关怀对方的需求。事实上，在咨询中把自己的问题暂时抛开，可说是一种解脱，其本身就是一种难得的报酬。很多善心人士在众目睽睽下参与社会服务工作，但生命线的义工却倾向于为善不欲人知，他们不想出名。也正因为没有人鼓掌，甚至也没有人窃听，所以你就是唯一的裁判，你必须自己给自己打分。大多数辅导员志愿加入，只因为这份工作给他们一种好的感觉。这种感觉包括哪些成分？对每个人都不尽相同。就我而言，它可以平分成4份：慈悲、成就感、觉得自己是个好人，还有一种奇特的心灵魔术，借着帮助别人改变他们目前的处境，更新了自己的过去。 我们常常企图透过别人的生活修订自己的过去。曾经有位辅导员告诉我，虽然他天性并非特别富于慈悲心，但在电话上他表现的同理心，连自己都佩服。暂且先念到这儿啊，其实戴安娜·阿克曼他自己也有不为人所知的伤痛啊，并且他在书中为了保护他的家人亲人们也没有据实相告，但是我相信他是非常诚实的，也相信只有经历过痛苦的人才能够如此对于深陷痛苦中的人有着巨大的同理心。汪明老师觉得呢，我们刚才念给我们题主的这段话是不是对他的未来以及如何透过一些帮助别人以及重新开始自己的生活等等，可以更新自己的过去这件事情，会对他有所启发呢？这简直听起来像一种魔法。 嗯，我在听到更新过去这个说法的时候，我就在思考，对很多人来讲，过去是无法被更新的，因为过去已经是发生的事实了，我们如何能更新它呢？但是书里的内容告诉我们了，其实我们对过去形成的记忆，只是我们自己讲给自己的一个故事。有朋友听到这里可能就生气了，谁说我讲的是故事，我讲的是事实。但其实事实本身也是我们观察到的事实，我们印象中的事实，我们所理解的事实。比如这位朋友就说了，因为过去的那段糟糕的经历，他现在对男性普遍的不信任，所以我们得到的结论是男人是不值得被信任的。同一个事实发生了，但是我们讲到的事实，讲到的故事当中，是我们自己得出的结论。当然这位朋友也自我诊断了一下，他觉得可能有点创伤的嫌疑。但不管如何，所谓的更新过去，不是更新过去的客观事实，而是更新我们对这个事实的描述或者结论。比如像刚才我们就跟题主说的，那你如何更新过去呢？那你就不是一个简单的受害者了。其实经历了这件事情，你反而更坚定了自己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你并没有妥协，在你的前一份工作当中，你没有机会为自己争取到正义，那不是你的错，只是别人的问题。但是在你新的情境当中，你还努力活出自己，这是多么了不起啊！也就是说，如果过去是某一种试炼的话，虽然这个试炼让人不开心也不喜欢，如果主动选择我们也不会选择，但是经过试炼之后你变得更坚定了，所以每一件事情就有了不一样的意义。这可能就是我理解的所谓的更新过去。 嗯，人生是非常复杂的，它复杂之处就在于我们可以透过自己的努力来更新过去，我们可以在非常复杂的生活当中创造不可思议的事情。就像戴安娜·阿克曼在书中写到的，我也曾目击足够多的黑暗面，可以认同各式各样来电者的心情，他们大多被困在我好不容易才熬过来的噩梦中。所以这些事情，这些生活，这些挑战对谁都不是容易的，包括对你。但是我想你也是好不容易才熬过来啊，过去显然是一个噩梦。那没有人会喜欢遭受痛苦，但是这些也不由分说的就来了，它就存在于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如何让已经承受的痛苦变得有意义呢？这就在于你如何把它化为养分，滋养你的灵魂以及未来的生活。人生早期的创痛都用不褪色的墨水写就，后期的创痛也同样不易磨灭。戴安娜·阿克曼说，她的人生也包括欢乐、爱、冒险、满足、发现，但她绝不无聊，更不会构成单调无聊的酷刑。我觉得同样的这些话其实呢，也可以送给这位姑娘，千万不要现在就给自己贴上一个创伤的标签。你如何去定义你自己的人生，我觉得在这方面你其实是有充分的自由的，它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对过去的一种更新吧。问问王冰老师要不要给他也留一个小小的作业呢？ 嗯，我希望这位朋友能从第三人称的角度来书写自己对过去的理解，就是你看到一个什么样的女孩，她在自己的工作当中是如何坚持自己，如何在经历了别人的伤害和不公之后依然能够做到今天的样子，也就是从欣赏的角度去看自己，写另外一个版本的故事。我觉得过去发生的事实就看我们如何去理解，如何去串联。所以如果以一个经历了伤痛之后的成长者的状态角度

欢迎回来，这里是解忧书房的下半时段，我是刘思佳。今天我们请来的嘉宾还是汪冰老师。我们收到的一封来信，一个女生啊，明明在她的生活当中经历过一些痛苦之后抑郁了一年，而现在她不光是走出来了，其实呢她也变得比以前更坚强了，而且她没有因为过往遭遇的这种痛苦而让自己瑟缩在角落里，她依然会对职场上的不公啊，或者说她认为是不对的事情啊，勇敢的去进行了自己他认为是很弱小的一个抗争，实际上他没有看到自己多么的有力量。其实我觉得这个世界上很多勇敢的事情并不是由那些看起来孔武有力的人完成的，反而是由这些无论遭遇了什么，在内心都依然保有着自己的原则，向往着光明，希望让这个世界变得更美好的，像我们题主这样的看起来啊，或者他自己以为自己是很弱小的女生完成的，实际上他是非常有力量的。问汪冰老师。 所以可能我们对所谓的英雄啊有一个误会，就会觉得他应该是一个异于常人的人，但实际上大部分英勇的行为应该都是无数的普通人所做出来的。这里边有一种英勇行为就是助人。其实在刚才阿克曼的书当中啊，我觉得特别打动我的一点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帮助他人，这个理由不光是为了给他人带来什么，更重要的是我们有机会以不一样的角度去看待我们的生活。因为当你遇见别人的时候，才会发现原来别人的生命经历能给你额外的触动。比如说你之前觉得自己的生活是不堪的，你觉得自己是没有受到老天公正的对待，直到有一天你遇到了别人，遇到了那些可能受过更严重伤害的人，才知道其实自己还是有一些资源和能力的。就像刚才书中也讲到了一个极端的例子，自己的伤害没有处理好，也不影响我们可以去帮助别人。我前两天看到了一篇文章，就讨论其实慈善是可以从政策层面去做到的，比如说我们通过制定一些政策来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但是我们依然需要去做慈善，因为做慈善本身会建立人与人的连接，这是政策所无法做到的。而这个连接对我们每一个去帮助别人的人就起到了刚才思佳说的心灵扩容啊，让我们的心脏变大。这个变大不光是容纳和接纳别人的痛苦，更重要的是容纳自己在生命当中所遇到的挑战和艰困。 没错，其实在这本书中，戴安娜·阿克曼在讲起生命线的历史的时候，也说到了有一段话，我想对我是非常有启发的，不知道对我们的题主是不是也会有所帮助。他说到，这项工作对志愿者的勇气也是一项考验。例如1971年某个星期天的早晨，刘易斯被叫去处理一个可怕的场面。刘易斯呢，是这个生命线初出的创始人之一。他说，一名男子拿枪对着自己的家人，威胁要杀死他们，杀死自己以及所有碍事的人。刘易斯直接走到这人的家里，坐在他身旁，冷静地说，告诉我你的故事。十个小时后，这名男子放下了枪。这一幕后的真理就是生命线运作的核心，每个人都有故事，每个人都有一把上了膛的枪，瞄准着自己。经过几小时几年的交谈，故事终于可以讲出一个全貌，枪也终于可以放下。故事有快乐的章节，也有悲伤的章节，还有些部分说不定已被遗忘，有时需要局外人帮忙回忆或澄清。故事失落，人生就变得不连续。所以故事虽然看我们怎样去讲述，但是实际上每一个章节对我们构成一个完整连续的人生，以及我们灵魂成长的这种样貌，它都是有意义的。最好的祝福也给我们这位听友以及所有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感谢汪冰，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接下来还有好书慢读，我是刘思佳，一会儿再见。 解忧书房，听见万物，疗愈忧伤。 欢迎继续收听解忧书房之好书慢读，我是刘思佳。今天继续为您分享美国著名女作家戴安娜·阿克曼的作品《纤细一线》，副标题是放下绝望，重拾希望。本书由中信出版集团出版，张定一翻译。我从这个事例学到重要的一课，帮助危机中的人，你不需要比他们更强壮、更健康、 更有道德，更无忧无虑。你只要把自己的问题暂且搁置一旁，全心全意地倾听，不乱下断言，用心去关怀对方的需求。事实上，在咨询中把自己的问题暂时抛开，可说是一种解脱，其本身就是一种难得的报酬。很多善心人士在众目睽睽下参与社会服务工作，但生命线的义工却倾向于为善不欲人知，他们不想出名。也正因为没有人鼓掌，甚至也没有人窃听，所以你就是唯一的裁判，你必须自己给自己打分。大多数辅导员志愿加入，只因为这份工作给他们一种好的感觉。这种感觉包括哪些成分，对每个人都不尽相同。就我而言，它可以评分成四分：慈悲、成就感、觉得自己是个好人，还有一种奇特的心灵魔术，借着帮助别人改变他们目前的处境，更新了自己的过去。我们常常企图透过别人的生活修订自己的过去。曾经有位辅导员告诉我，虽然他天性并非特别富于慈悲心，但在电话上他表现的同理心连自己都佩服。虽然我在本书中尽可能坦诚以告，但为了尊重可能因此受伤的亲人，有些私人的细节我不能透露。来电求助的人享有匿名的奢侈，我却没有。你看得见我的脸，所以就这么说吧。我经历过很多痛苦，有些我毕生难忘，甚至可能永远无法忘怀，这就够了。人生早期的创痛都用不褪色的墨水写就，后期的创痛也同样不易磨灭。我的人生也包括欢乐、爱、冒险、满足、发现，但它绝不无聊，更不会构成单调无聊的酷刑。但我也曾目击足够多的黑暗面，可以认同各式各样来电者的心情。他们大多被困在我好不容易才熬过来的噩梦中，他们从小镇电话线流进来的故事既复杂又不可思议。人类会使自己落入怎样的困境，简直难以置信。所以我认为生命线的工作再怎么令人痛心、恐惧、压力大，仍然值得去做。担任生命线辅导员可能是人类为同类做的事，担任生命线辅导员可能是人类为同类做的事当中最耗神的。但以救护人员和消防员为例，他们与死神赛跑的奋斗会得到公开的颂扬，我的辅导员同事却必须秘密行事。我们永远在参演私密的戏剧，获得替代性的解脱，胜利只存在于内心。我们所有辅导员都没有自杀的经验，虽然有人为了其他原因而志愿参加这份工作，但大部分人都感觉到死亡的沉重压力，有必要面对这种感觉。如果他没有杀死你，从自己的死亡或别人的死亡中生存下来，可能是一种提神醒脑的补品，一种含有金属成分的药物，能使这个世界散发的光辉更灿烂，自己的心跳更有力，并知道自己能以威力更强大的工具言辞苛责死亡。弗兰克·德里克是位典型的辅导员，已婚，有两个孩子，是大学教授，时间平分在教书和做研究上。他有自制珠宝、潜水等嗜好，身材高而瘦削，平易近人，是一位知名的天文学家。寻找外星文明，用无线天文望远镜当作巨人的耳朵，在外太空广漠的寂静中找寻生命迹象。如果你坐在天文台穹顶下的黑暗中聆听有关天体的演说，演讲者通常都会提到用以计算其他行星有多少生物居住可能性的德里克方程式。他不时奉派到世界各地的天文台，偏远的令人精神崩溃却背景完美的海角天涯。他遇见离群所居的孤独者，他们独自承受极大的压力，处理艰巨的难题，少数企图自杀或考虑要这么做。他早生华发，和蔼可亲，看起来就像个失意人可以寻求安慰的对象， 他们也真的都找他求助。这种事儿经常发生在他身上，他由此想到正式训练可能有帮助，所以他加入了生命线。头一日开始接电话，他就融入了这份工作，一口气就做了9年。他喜欢值大夜班，直到早上8点，来电者往往是最危险最沮丧的人。来电者都不知道他的名字，邻居和亲友也都不知道他在生命线担任义工。他跟所有辅导员一样，发过保密的誓言，热线电话要发挥作用，必须让来电者觉得安全有保障，他们希望跟一个绝对不会碰面的人谈。尽管我已认识德里克10年，也是直到他转往加州圣克鲁斯大学举家迁离后才得知他值大夜班的事。有一年8月，我们刚好在下加利福尼亚沿岸乘坐同一艘船，准备观赏日全食。这次日食历时7分钟，是20世纪为时最长的一次日食。德里克正处于事业的巅峰，不久他的声音就从扩音机里传出来，引导全船500名乘客体验一幕1000年来的壮阔奇景。这种现象曾经使文明骚动，改变历史。但当时他的心中却搁着在生命线接听的一位来电者，那个逐渐失去生命光彩的灵魂。在渐渐变得暗淡的光线下，他回顾前尘往事。他说，有些电话真是让人捏一把冷汗，他们已经吞食了致命剂量的药物，或扬言要用带进电话亭的步枪射杀10数人。我就用心地想，我可以问什么问题，耍什么花招，让这个人说出他身在何处。一切只能靠声音时，侦探工作殊为不易，但有时电话背景的杂音会提供线索。有次跟一个有暴力倾向的醉鬼通话，德里克听到过往汽车都更换至低速档行驶，如同一波一波的八音，就猜出这个人在哪个十字路口打电话。不消说，警察果然在那儿找到他，并解除了他的武装。还有一次，一名妇人自杀到半途打电话给他，虽然他求死的决心动摇到动手打电话，却不肯说出他在什么地方，好像再也没有引起他兴趣的话题。他诉苦诉了很久，德里克仓皇之中脱口而出他第一件想到的事儿：天文怎么样？天文学很有趣啊。他表示同意，他们就谈星星谈了好一会儿。当他提到对面街上有跃动型的圆窗时，德里克的记忆被触动了，他曾经开车经过那样的窗户。警察及时赶到，把他送往医院。1个月后，他的心情恢复平静，寄了一封诚挚的谢函给生命线，向当天晚上值班的人道谢。我问德里克，你值完一个伤心事层出不穷的班之后怎么办？你怎么可能平静地回去过自己的生活呢？你或许以为经过8、9年，心肠会变硬，被别人的艰难困苦磨出老茧，所以他就不会再影响你，但对我却正好相反。回家试着入睡，我常为了那些人又难过起来，那不是好事儿。为棘手的问题忙了一整夜，第二天几乎什么事儿也不能做，所以我终于撑不下去了。他顿了一下，但是我跟很多人分享他们毕生最重要的时刻，我常觉得那也是我毕生最重要的时刻。回到家，我对德里克所说的这个机构，一方面默默耕耘英雄的善举，一方面也改变了志愿工作者的人生，充满好奇，无法忘却。这些人是谁？一个秋天的早晨，我打电话问生命线，